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。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听桃李芬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啊，来信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大糊涂，小糊涂，人生难得一糊涂。金坨坨，银坨坨，元芳爱上扁坨坨。这里是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上集咱们说到了，假外国人传销用50两金子买走了扁坨坨的2500盒面膜，由面膜发展了8级下线以后卷款而逃。在办案过程中，元芳为了保护扁坨坨不受代理伤害，当众向扁坨坨表白，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最后潜逃的传销在城门口被左半仙碰巧抓住了，传销面膜案就此告破，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 扁大人呐，我们快把他的赃款给搜出来，然后分给门口的那些8级代理们。 好嘞。 扁坨坨奉命把传销赚来的赃款分给门口的代理们，无债一身轻地返回了衙门。此时犯人萧传还在不住地喊冤。 冤枉啊大人。 去还敢喊冤， 给你个钢丝球吃，老实点吧。 哟，元芳大人怎么随身带着钢丝球啊？ 啊？哈哈，这什么？我刚才不刷碗吗？我这着急救坨坨，我就忘了把钢丝球放下了，正好用来堵这个假外国人的嘴。 是吗？没想到你还挺靠谱的哈。 靠谱，必须靠谱。有小芳在，我简直太踏实了。 嗯？坨坨，小芳，啊，我明白了。 贫道提前预祝元芳大人和扁大人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 别乱说。 好，不乱说不乱说。哎呀，狄大人呢？咱们就别影响这二位大人了。我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不请我吃点啥？ 扁大人呐，你借我点银子呗，我就请左大人吃个饭去。 哎呀，得了吧你啊，你请客我掏钱，别在这碍眼了。 啊，对对对，那个方啊，你陪扁大人待一会儿啊。记得把这个传销押进大牢啊！ 哎，大人，那个把他关起来之前，我能先揍他一顿吗？ 哎呀，方啊，这什么这小事，你就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嘛！我这还有客人忙着呢啊！ 好嘞。 哎，左大人呢？咱们吃点啥呀？驴肉火烧了解一下。 必须驴肉火烧啊！牛记驴肉馆。 走走走走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俩现在出来个新的，这个你说。 狄仁杰和左半仙儿出去吃火烧了，还留在县衙的元芳和扁坨坨对传销露出了阴森的笑容。看打， 看真。 半个小时过后，元芳和扁坨坨才心满意足地把传销关进牢房。随后县衙里只剩下元芳和扁坨坨两人了，气氛一度有些尴尬。 小芳，刚才你在医馆门口你说我是你的什么？ 我 有人在吗？在呢，朝廷来的公文麻烦签收一下。 你在县令府歇会儿。又咋了？ 你就不能背我？ 等，你别打了！哎呀，我背。 话音刚落，元芳就背起扁坨坨，两腿一弯，脚一使劲，施展起轻功。元芳到底是个练家子，轻功了得，是乘风而起，御风而行。可是背起扁坨坨以后呢，元芳的轻功就打了个折，一跳3米高，但是只有半米远。哎呀，真是太磨叽了。咱们还是到牛记驴肉馆看看狄仁杰和左半仙吧。 哎呀，这火烧简直太好吃了。下次见了牛老板，一定要让他在我们神农县呢开一家分店。 哎，牛记驴肉馆的火烧之所以这么好吃，是因为打理店面的田师傅和贤师傅有着驴肉和火烧的祖传秘方啊。这个秘方对吧，肯定是保密的，所以这个分店呢不太好开。 哎，那只能期盼田师傅和贤师傅他多生几个孩子，让儿女们呢多开分店了。夫妻恩爱，早生贵子。 对，早生贵子。 哎，这元芳和钦差扁的人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？ 哎呀，这个你别问我哈，我也没比你早知道多久。 哎呀，你说这一对儿一对儿的，羡慕死人了。 对了，左大人呐，你这次来汉阳县又有何贵干呢？不会是专门来帮我抓嫌疑犯的吧？ 狄大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没有收到朝廷的公文吗？ 公文？ 公文到了。 幸福的元芳磨磨唧唧地享受二人世界， 走路十几分钟的路程， 竟然用轻功飞了半个多小时。等元芳把公文送到牛记驴肉馆，狄仁杰和左半仙都快吃完了。 哎，你快把我放下来 啊！哎呀，哎哎，朵朵，脸怎么红了？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要不我先送你回去吧。 脑袋一会儿灵光一会儿犯傻的元芳问出了一句傻得不能再傻的话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好在狄仁杰想起了公文的事儿，要不然扁坨坨就要找个大点的地缝了。 哎呦，哎哎哎呀，哎，那个芳啊，你不是说有公文吗？那公文说什么了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公文啊，公文说了这个朝廷组织的武林大会要安排在汉阳县举办，就在三天以后。 武林大会 啊？嗯，是啊，三年举办一次，各门派派代表进行比武，决出最强的高手担任武林盟主。哎哎，你们没发现最近这街上乞丐变多了吗？那就是丐帮的先头部队 啊。哎，这等武林盛会为什么要在汉阳县举办呢？ 嗨，那还不是因为那血魔大法吗？ 皇宫失窃案？ 没错，自从上次杀人以后啊，这窃贼已经消停小半年了。那陛下认为呢，他一定不会放过这次武林大会的机会，是杀人取血。 哦，武林高手的血能让窃贼迅速提升实力，加快修炼的进度啊。 哎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，你说这个窃贼用人血修炼也就算了，为什么非要残忍的把人给杀了呀？ 哎，坨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，修炼这个血魔大法要取的血呀，是人的心头血，取完呢，这个人就没命了。 这是太没人性了。 没错，所以这次朝廷把武林大会放在汉阳县举办，让我也来协助敌的人办好这个武林大会啊！我们的目标是 不出人命。 没错，以往武林大会签署的那都是生死状，生死不计啊，每一届都会闹出不少人命的啊。这一次呢，一定要文明比武，不能让窃贼钻了空子。 嗯，左大人说的有道理。 嗯，时间紧急啊，我们要赶紧准备了，别像上次那个蹴鞠比赛似的搞得那么仓促。 哎，是是是是是啊。左大人，您经验丰富，能否指点指点我们呀？ 哎，简单简单，搭建好会场，安排好食宿，做好安保工作就好了嘛。啊，只要有钱，这些都没问题。 啊，好好好好，这问题是我们这不是没钱吗？ 嗯， 左大人啊，根据您的经验，这办一场武林大会得多少钱呢？ 哎，小意思，几十两金子足够了。 这么多呢？那既然是朝廷组织的武林大会，那这个钱应该是朝廷拨款吧？ 没错，嗯，朝廷没给你拨钱吗？ 啊，对了对了，大人大人大人，那个什么，公文里写了，说陛下说让你用他给你那五十两金子办这个武林大会。 不，可是陛下给的那金子都在小乔手里啊。扁大人呐，你那儿的钱够不够啊？能不能这拆借一点啊？这 估计不够啊，那该死的传销挥霍了不少钱，我用自己卖阿胶的钱才把代理们的面膜钱全退了，剩下的钱填饱肚子够用，办武林大会可真不够。 哎呀，那，哎，哎，这个左大人呐，你能不能给拆借点啊？我等乔妹回来以后，我马上还你。 嗯嗯，我倒是不差钱儿。 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 哎，不过我没有随身带着啊，身上只有一些零钱。哎，这大钱整钱呢，都放在神农县呢。 啊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就当狄仁杰为举办武林大会的资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钱自己飞来了，准确的说是有钱的人带着钱来喽。 狄仁杰，我来给你送钱了。嗯，我妹妹呢？ 哎呀，大乔啊！哎呀，那个什么，你妹妹出去采购药材去了，这都走了一个多月了，这都，哎，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 我不是说了吗，来给你送钱的。听说你们汉阳县举办武林大会，身为江南世家乔家的大小姐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呢？我要代表我们家的企业冠名赞助。 啊，真的吗？搭建会场，安排食宿，组织安保，全包了？ 全包了。只要在比赛开始前和比赛结束后口播下我们企业的名字就可以了。 啊，什么企业？江南皮革厂吗？ 不是皮革厂，是啤酒厂。作为赞助商，比赛现场所有的酒水只准我们啤酒厂售卖。我可是囤了好几千坛酒呢。 左大人呐，找企业赞助没问题吧？ 嗯，没问题。嗯，上届武林大会当地县令府也拉了赞助了，叫什么顶呱呱鹤顶红啊。这个顶呱呱鹤顶红质量真是好，现场啊堵死了不少的人呢。 这一届可不能再出人命了啊，不能出人命。 哎，你大乔啊， 嗯， 你说这武林大会现场来弄了多少人，能不能把坨坨的面膜和胶拿去卖呀？ 什么情况？ 什么情况？ 榆木脑袋元芳什么时候学会怜香惜玉了？喊上坨坨了，你跟扁达人肯定有情况。 哎呀，大乔姐姐，你刚来汉阳县还没逛街吧？我带你去逛逛，带你去逛逛。 说着话，扁坨坨一把拽住大乔，快速逃离牛记驴肉馆。临走前，大乔还不忘了送给元芳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和一个翘起的大拇哥。 哎，干啥呢？扁大人都走了。哎，我说芳啊，我都忘了问你了，你是怎么得到扁大人的芳心的呀？ 不是我这不就是我为了保护扁大人吗？我怕他被那些卖面膜的代理欺负吗？我就情急之下，我就那什么了吗？是吧？ 那什么了？ 我就，哎，我就说这面膜是我做的，我让他们有事找我， 啊，没了。 嗯，还有 啥？ 我说，别动我的女人！哎呀，大人，你也知道我是为了保护扁坨坨吗？ 哎呀，可以啊，芳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操作呢。 嗯，那我就等着喝你们二位的喜酒了啊。 就这样，及时与大乔帮狄仁杰解决了筹备武林大会的大问题，狄仁杰也安得清闲，继续做好县令的本职工作。回归县令工作的第一步，狄仁杰豁出老脸问牛记驴肉馆的田师傅又要了一张驴皮，带着元芳回县衙门口修骨去了。 哎呀，累死了。芳啊，贴个纸条。 贴啥呀？ 就写轻点敲，怕疼。 啊，好嘞。 狄仁杰返回县衙，还没来得及喝口茶，新修好的驴皮骨就派上用场了。牛记驴肉馆的贤师傅背着一个中年男人到县衙门口击鼓鸣冤了。 哎，这不是贤师傅吗？贤师傅有什么冤情要报吗？ 我背上这个人在我们店里白吃白喝。 哦，所以是要告他吃霸王餐吗？ 哎，白给他几个火烧吃也没啥，关键是他吃完还赖着不走，影响我做生意啊。我要带他见官，他说他懒得走，让我背他去。 哎，这个岂有此理啊！你把他放下来，我亲自审他一审。 下来，快下来！怎么不拦死你呢？大人，火烧钱我也不追究了，你把他关起来。 那个吃霸王餐的，本官问你，你叫个什么名字？ 乙一。 什么玩意儿？乙一？哪个乙？哪个一啊？甲乙丙丁的乙，一二三的一啊。 对， 我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吧？怎么都是一笔一画啊？为了好写？ 是， 真够懒的你。本官问你， 你是不是在牛记驴肉馆白吃了？ 哦， 好，那既然你都招供了，哼，把他押进大牢。 对，等会儿。哎，大人，这个人好面熟啊。 哎，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哈。我想想啊，哎，是不是就是蹴鞠大赛以后那个在饭店吃白食那个呀？ 对，上次的吃白食的时候还主动要求进牢房，说是有吃有喝好过年，当时还是夏天呢。 这都好几个月过去了。哎，我说乙一啊，你是吃霸王餐吃上瘾了呀？ 哦， 哎，大人可不能再把他关牢房里了，还管他饭便宜他了。 那怎么办呢？总不能把他放了吧？ 哎，这还真不好办呢啊，容本官想一想啊。 乙一可真是个懒得说话、懒得走路、懒得写字的三懒标兵啊。正当狄仁杰犯愁怎么处理他的时候，门外走进两位衣着华贵、举止文雅的中年人。 狄大人，把他交给我可好？ 您们二位是？ 在下丐帮九代长老井盖。 在下丐帮九代长老瓶盖。 啥呀，这是你们丐帮？哎呀妈呀，该帮人穿的比我都讲究啊。 去放，不得无礼啊。这位是元芳啊，他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两位请见谅啊。 不碍事不碍事。自从去年新任帮主盖中盖上任以后啊，我们丐帮就成立各种公司，集团化运作了。 没错，现在我们丐帮集团运作得非常好，马上要打包上市了。丐帮弟子个个有钱花有肉吃，再也不乞讨了，自然不必穿以前的行头了。 哦，厉害厉害啊。那不知二位为何要带走这位乙一啊？ 哈，说来惭愧啊，这个乙一本是我们丐帮弟子，后来因为太懒了被帮主逐出丐帮，谁知道他离开丐帮之后还自称丐帮弟子，四处混吃混喝，败坏我们丐帮的名声。 没错，我们二人此次本是作为丐帮的先头部队来汉阳县参加武林大会，碰巧看到了这小子，就一路尾随而来，不知狄大人可否把此人交给我们，让我们用帮规处置。 这个， 哎呀，大人你还考虑啥呀，我们县令府没余粮了。 不知二位要如何处理这个乙一呀？ 我们打算把他带回去，对他施行劳动改造。 没错，丐帮集团总部的洗手间全归他来打扫。 啊，这个，按理说呢，这个乙一吃白食，本来呢应该由官府处置。不过呢，既然牛记驴肉馆的贤师傅说不必追究了，而且我们汉阳县的大牢刚好那也没有什么空位了啊，那就交给你来处理吧。 谁说的？前几天我去帮犯人体检的时候，大牢还空着一大半呢，怎么会满了呢？ 放啊啊啊啊啊！那什么，那个不对呀，喂，你过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什么话？ 哎，你来你就知道了吗？ 什么神神秘秘？ 这个二位不要听他乱说啊，我们汉阳县大牢确实人满为患了啊。你们赶紧把这个乙一带走吧。 多谢狄大人，井盖替丐帮谢谢你了。 谢谢狄大人，等帮主来到汉阳，我们会跟着帮主再来拜谢狄大人。 哎，两位真是客气了客气了，哈哈哈。 就这样，乙一霸王餐案顺利结案，比武大会还有三天就要开始了。在大桥的江南啤酒厂的赞助下，狄仁杰能否顺利办好这次武林大会呢？元芳和扁坨坨的感情又当如何发展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诸葛小贝、阿硕、平凡、 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边的黄连小肚里酸，火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别吵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长， 洪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 郎 啊郎，郎根儿的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根儿的根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。 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。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 想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为你下厨房、啊， 菊花点穴手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的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哎，我说，你点了他的穴，他还怎么吃东西啊？ 啊，我帮你把他嘴掰开。 老辛苦买个东西。 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根儿的根儿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郎啊郎啊郎根儿的根儿郎啊，吃完赶快上茅 的洞房啊。 是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，7月31日起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想念。 世界还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再没有 一家一